猴子和螃蟹。从前有一只猴子和一只螃蟹，有一天他们俩一块儿出去走走，猴子捡到一粒柿子的种子，螃蟹拾到一个香喷喷的饭团。猴子可馋了，他说，螃蟹大嫂，我拿这粒种子跟您换饭团行吗？ 不行。 螃蟹一说话，嘴里就嘟噜嘟噜吐泡泡。 不行，饭团香，饭团香，我要把它带回去给我的娃娃尝一尝。 猴子说，螃蟹大嫂，您想想，饭团吃到肚子里就没了，可是这种子种在地里会长出一棵树来，结的柿子红彤彤红彤彤的，可甜了。螃蟹一想，觉得猴子说的不错，就跟他换了。猴子接过饭团，一口就把它吞下了肚。螃蟹拿了那种子回家去，把它种在院子里，又是浇水又是施肥。螃蟹说，种子种子快发芽，你再不发芽，我就把你挖出来了。螃蟹刚说完，种子就发芽了。小芽小芽，快快长成大树吧，要不我就用钳子剪你了。螃蟹刚说完，小芽就长成大树了。螃蟹看了非常高兴，又说，大树大树，快快结果吧，要不我用钳子钳你了。 也真奇怪，大树听了螃蟹的话，真的就长出许多柿子来，有的青，有的红。红柿子熟了，青柿子还生着呢。螃蟹想摘几个红柿子下来尝尝。它虽然长了八条腿，可是不会爬树，顺着树干往上爬了几步就滑下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时候猴子来了，他说，螃蟹大嫂，你别发愁，我来帮您摘柿子。说完，呲溜一下就爬到树上去了。猴子在树枝上一坐，看见又大又红的柿子，口水都淌下来了，摘了就往自己嘴里塞，吃了一个又一个。螃蟹看着可急坏了，说，猴子兄弟，你不能光摘了自己吃呀，得给我几个。 好吧，我给你。 猴子起了坏心，他摘了硬邦邦的青柿子朝着螃蟹扔去，啪的一下正打在螃蟹身上。螃蟹被打伤了，他的娃娃一边哭一边说， 猴子真坏，猴子真坏，吃了我家的柿子还打伤了我的妈妈。 栗子听见了，跑来对螃蟹娃娃说， 别哭别哭，我帮你找猴子算账去。 蜜蜂飞来说， 这猴子真坏，我们一块儿找他去。 一只舂米的石臼，你没见过吧，就像一只小水缸，用整块石头凿出来的，可重了。他呼哧呼哧地跑来说， 我也来帮个忙。 螃蟹娃娃、栗子、蜜蜂、石臼一块上山去了。走到猴子家一看，猴子不在家，这不是白跑了一趟吗？石臼说， 咱们在这儿等着他，你们都找个地方躲起来。 蜜蜂停在窗口，栗子躲在炉子里，螃蟹娃娃藏在水缸后面，石臼一爬爬到屋顶上。过了一会儿，猴子回来了。这天天气很冷，猴子叫着， 哎呦，好冷啊，好冷啊， 一进屋子就到炉火跟前去烤火。啪，栗子在火炉里一烤，热得就炸开了，正好弹在猴子的屁股上。 哎呦哎呦，烫死我了。 猴子一跳一跳跑到水缸跟前，想舀点水来冲一冲。咔嚓，螃蟹娃娃用它的钳子用力一剪，把猴子的尾巴给剪下来了。 哎呦哎呦，痛死我了。 猴子想爬窗逃出去， 吃， 蜜蜂用它的刺狠狠地在猴子身上扎了一下。 哎呦哎呦， 猴子转过身就往大门口跑， 扑通， 石臼从屋顶上滚下来，正好压在猴子身上，把它压得昏过去了。 金苗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